中撰写的最后一份文稿，其中一半下落不明，这半部遗稿就是他老人家生前的绝笔啊。恩师留下遗言，要你修补残章，流传后世。

过来的， 姑

里？ 老身就是。 嗨，我的老祖婆婆，王爷问的是从王府中逃跑出来的一老一少。 王爷，老奴年老眼花，没有看见外人来过。 前面兵锋雪阻，无路可逃，我是顺着脚印追来的，人肯定藏在这里。一鼓，搜！ 慢，王爷，您湖胭脂的陵园，灵光照大漠，祥瑞怒草原，从来不得刀兵进入。你们若是惊扰了娘娘的灵驾， 一公，你带领人马封锁各条路口，断绝来往的行人。 你不该不辞而别。 我要回转我的家乡。 这雪山荒野，野狼成群，你母女二人如何走得出去？ 宁可死在回乡的路上，也不在异地受辱。 既然如此，我就成全你们。一公，姑娘请上马。 杨儿，还是让我先走吧。 不不不，姑娘骑马，你坐车。 坐车？ 嗯， 俺娘俩的死法还不一样。 死？我家王爷是怕你们死在半路，命我带领车马兵丁备好粮草行李，要护送你们走出这茫茫沙漠，回转你们中原。这是我精心为你挑选的上等好马，日行千里又特别温顺，你就大胆的骑吧。

姓宋，正与不正，你早归不同，也免得爹娘向你生日提供，咱夫妻洒泪分别，你分尽